第十七集。 家暴很难立案，我们大多是以调解为主的。 警局那个小警察白无山给我回了微信，白无山就是白沧海的弟弟，他们的爸妈一定很恩爱，才会给兄弟起这样的名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倒是比他哥哥正经多了，也不发表情包，我问什么答什么，十分懂事。他那边输入了半天，好像是在忙。 但要我说，家暴的人都他妈该死。 要是闹出了人命， 那就上升到刑事案件，严重的死刑。到底什么情况？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那边回了一个问号回来。等我整明白了，我再跟你说吧。我深深叹了口气啊，这边情况实在是复杂又特殊，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我坐在灿灿面前，唉声叹气。 哥哥叹什么气？ 你感觉怎么样啊？星星的哥哥灿灿，现在赤身裸体，皮肤呈青灰色，画着不知名的皱纹，瞳孔扩散，玻璃体浑浊，胸膛平坦，没有起伏，没有心跳。不管从主观还是客观，他都是一个死人，一个十岁的死去两年的小男孩。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应当十二岁，正在慢慢进入青春期，会食量变大，声音变粗。再过几年，会因为喜欢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出现在梦里而梦遗，会保护好自己的妹妹，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现在他躺在这里，毫无生气地跟我对话，他面无表情，长时间的死亡让他的肌肉不听使唤， 感觉不怎么好，但总不会比被苏君玉这个名义上的爹打死的感觉更糟了。 你只有十五分钟，有什么话赶紧跟你的妈妈说。 好。 听到巫贤臣的话后，他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仍然在这一声好里听出了期待。叶良走进来，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没有什么深刻的表情，但是每一处眉眼都刻着心疼。 你怎么醒了，灿灿？妈妈以为你明年才会醒，是妈妈不好，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妈妈，我不怪你，你连自己也没保护好呢。我爱你，也爱星星，但我实在是不想再这样了。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魂魄跟着我的尸体，我被这尸体牵绊着，哪也去不了，就在这间屋子里。有的时候你下班晚了，我就出来陪星星玩，他一点也不怕我，他很爱我。妈妈，但我不想再这样了。我被牵绊着，很痛苦。 是妈妈不好。 我想走，但我又放心不下。现在有哥哥在这儿，他们能帮你的。妈妈，你愿意为了我再勇敢一次吗？ 我 叶良当初带着孩子们一走了之，也是因为没有面对苏君玉的勇气，他怕了，他真的怕了，他宁愿逃走也不愿直面这个男人。 妈妈，听我说，我现在是个死人了，不会动也不会痛，听我的，请他喝酒，让他再杀我一次，直接报警，别怕，到时候让警察来验尸，我已经死了，我不怕痛，妈妈，用我 把他送到监狱里去，让我再保护你一次好不好？ 要一位母亲再次经历丧子之痛，这简直是惨绝人寰。灿灿努力动了动指尖， 我马上就要走了，求猫猫帮帮你，到时候你们再研究细节。妈妈听我的，我知道一个小秘密，三年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别为我惋惜，火化之后记得把我的骨灰带回来，别让我找不到你。妈妈再见。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变得悄无声息。叶良伏在孩子身上放声痛哭。别哭，别吵醒了星星啊。巫贤蝉看着老黄历上苏灿的资料回归完整，松了一口气，拍了拍叶良的肩膀。 别辜负了灿灿的心意，我要是没有猜错，当初他就是带了必死的决心，想要跟苏君宇同归于尽，可惜你的懦弱让这正义迟来了两年。但你跟星星还有几十个两年，三年以后你还要再遇见灿灿。 最终他点了点头，看向我们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坚毅。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换上漂亮衣服，化了个淡妆遮住黑眼圈。十点钟他下楼去了，苏君玉果然还在小区门口蹲守，甚至支了个摊子，深情款款地向着每一个路过的人讲述自己任性的妻子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恳请大家帮他寻找照片上的人。叶良笑着走过去，充满惊喜地跟自己的前夫打招呼。 老公，你怎么才来找我呀？ 苏君玉被这怀抱弄懵了，他想抓住这臭娘们的头发问他跑哪儿去了，又碍于这么多人在场，只好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他抱着叶良跟周围的人道谢，上演一出夫妻情深。叶良则带着他回到了家里。 老公，你不生气了吧？ 不生气？你他妈倒是告诉老子，你把那个小娘们藏哪儿去了啊？ 你怎么这么说女儿呢？ 叶良娇笑着进厨房，给她端出来两盘好菜和一瓶好酒。 这两年呢，我自己也累了，也后悔怎么当初就跑了呢，但又没脸回去找你，只能等你来找我。你不会嫌弃我吧？ 婊子还穿上丝袜了啊，骚货，这两年有没有勾引别的男人？ 苏君玉被他的样子取悦了，揽过他的腰，喘着粗气捏他的胸。 我哪敢啊，老公，你喝点酒吧，喝完酒弄我特别的猛。 骚婊子。 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压着他往沙发上淡。这时一个稚嫩的男生响了起来。 爸爸，你别欺负妈妈。 啊？ 苏君玉喝得迷迷糊糊地转过头去看，这一下酒醒了大半，七魂六窍只剩一窍。他那当年被他亲手弄死的儿子正躲在门后面怯生生地看着他。 爸爸，你别欺负妈妈。 操，吓唬你老子是吧，小逼崽子，不知道是谁的杂种。 喝了酒的苏君玉没有脑子，恍惚回到了两年前，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一把推开叶良，抄着酒瓶子就往苏灿面前走去了，扬起酒瓶毫不留情地打了下去。苏灿头上鲜血直流，但他依然机械地重复着， 爸爸你别欺负妈妈，爸爸你别欺负妈妈。 操你妈，闭嘴闭嘴，老子让你他妈闭嘴，你听见了吗？ 男人见了红，整个人更加兴奋了，手里操着带着锋利锯齿的酒瓶子就往苏灿的肚子上捅。好的，就是这样，现在我可以确定，这里有一起婚内家暴强奸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个年仅10岁的小男孩，叫做苏灿，建议你们立刻出警到我这里来，我负责制服这个男人。我关闭了手机录像，发给了白乌山，那边消息传了回来，苏君玉仍固执地往苏灿的尸体上捅着。 收到。 躲在苏灿身后负责配音的乌贤禅闪身出来，一脚踹向这个男人的胸口，将他踹到客厅那头去，而后转身扑到我的怀里。 老婆，我好怕啊，吓死我了。 哦，我敷衍地拍了拍他的后背。敲门声响起，白乌山站在门外，手中拿着逮捕令。他对着头晕眼花刚醒过来的苏君玉说道： 你被捕了。